春雷一声，天地震，万炮猛轰，邓小平，八亿人民齐怒吼，翻案不得人心，翻案不得人心。